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 You Are 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六点到七点，我在赤心电台 FM 88.1与你相见。熟悉的电影乐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收听 UR 希尔特，我是主持人 UR。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13号啊， UR 希尔特来到了20集了，很快的10月已经要过去一半啦。那这周末的连假，国庆连假，大家有没有去哪里玩啊？ UR 我是刚从广电系的宿营忙回来，当工人真的是好累啊。那如果你也一样跟我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刚忙完，或是你刚下班刚下课在通勤的路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天黑请闭眼，来自陈零九和秋风泽，我们一起闭起眼睛休息一下吧。天黑请闭眼，我在你身边，却测不出你雪藏的那面， 不得 穿越全世界 FM88.1 世新调频广播电台，带您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哎，有你的信哎。好的，欢迎来到影音信箱的单元。在单元的一开始呢，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来自 Kina Grannis。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tay? Will it be a sin if I? 那这首歌曲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对这首歌有印象哦。但我今天想介绍的电影呢叫做《疯狂亚洲富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那这首歌曲呢是出现在男女主角他们要结婚的那个场合，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哇靠，超浪漫的，就整个这个音乐，然后这个嗓音，然后再搭配那个画面，整个就是太完美了，就是那整个画面都让人家觉得很感动，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不禁感性了一下。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 So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纵然闭着你的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 却不灰心，纵然闭着你的嘴唇你没回应，我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绯闻也没关系，我一样心感激，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绯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绯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绯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 刚才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 Jasmine Chan 所演唱的 Give Me A Kiss， 给我一个吻啊，其实就是给我一个吻，但是因为在电影原声带它是用英文的歌名来表示的，所以这首金曲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吧，而且会觉得蛮怀旧的。那接着我们听到的歌曲呢，也一样是同样来自 Jasmine Chan 的《我要你的爱》。那刚的给我一个吻和现在的我要你的爱都是很怀旧的歌曲，像原来我自己蛮喜欢听这种很老的歌曲，就是特别的癖好嘛，就是听到这种歌曲就会觉得好像回到那一个年代的感觉，就是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温度。对，然后像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电影原声带会出现这两首歌曲，是因为在电影情节里面呢，他们有一些可能宴会的一些聚会啊，然后就会请演员，请歌手，抱歉，请歌手在现场做演唱。那因为他们是新加坡的家庭嘛，然后他们会讲中文，所以他们就请歌手来唱这种比较怀旧的歌曲，就是去营造整个宴会、整个聚会的那一种气氛。对，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李玟琪的《流星》，一起来欣赏吧。 那这一首《流星》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它的旋律很熟悉？没有错，它其实是改编自 Coldplay 的《Yellow》这一首歌曲，所以它的旋律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以为它是就是全新的一首歌，是我为了做节目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它是改编的歌曲。对，那这一首歌呢，它搭配的电影情节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很感人的画面吧，很感人的情节，也是会让人家就是泪腺就是开始流出泪溢出来的画面。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引擎吹了起，好的，现在来到了引擎 Silky 的单元。那在单元的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来自高尔宣的 Be Alright。 我上了车，人生上了线，我放了歌也帮自己充了电，压力太多肩膀扛重了点，我想念那群兄弟木在疯人院，真的太快的世界变得太快，回忆也半衰，但其实他们还在。 Yeah, but it gon'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yeah. 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 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 I'll be yours, maybe you'll be mine， 每天手牵的手都是 Valentine， 就算天要塌了， I guess it's gonna be alright。 Just hop on my car， 我们去逃命，可能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就算没能活着， I guess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gonna be just fine。 那一样，今天引擎吹的 key 呢，也是会讲一些比较有印象的，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些画面哦。那像是在电影里面，男主角他其实是出生自有钱人家，他的家里真是有钱到一个不行，但是女主角他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出生在很正常的家庭，很平常的家庭，不会说特别的没钱。我在讲什么，就是比较不会说特别的，就是一般的小康家庭啦。所以其实在家庭背景的上这部分呢，他们就是已经有一点点的差距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女主角要去见男朋友的妈妈的时候，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准备，因为女主角她虽然是华裔，可是她在美国长大，所以她的个性比较像美国人，就个性比较开朗外放啊，见面的话就是要给你一个 hug， 就不会说像我们华人世界可能就是握个手点个头致意而已。那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被他的妈妈可能就是嫌东嫌西啊，就说哎、欸，这个女生怎么这么 open。 对，可是在经历中间他们有经历过很多的磨合摩擦。那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在最后就是男女主角结婚嘛，然后 最后女主角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去改变，去让她妈妈可以喜欢上她。那最后有一幕是好像是在一个派对上，然后女主角刚好跟她妈妈四目相交，就对到眼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看到那个男主角的妈妈就给他一个微笑，然后有一个肯定的眼神。我觉得那个肯定的眼神是非常，我觉得对女主角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就像其实不管是不是剧情里面的他们，就算是我们一般常人，你要让你另一半的家长家人去认同你这一个人，去认同你可以加入你另一半的家庭，我觉得那个肯定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是一件非常重大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肯定呢一定会让你觉得很感动，然后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吧，我这么觉得。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蹦蹦 Tonight Oh Oh 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最比家乡贵，把握机会鬼如流水，我的 bling bling 跟着超级配，这块放松别的意太多，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我的 play hard 我都这样过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来来来来来，一人把它高分配，关键的氛围我来准备，我在忙碌中找机会，要忙里偷闲才有感觉，你说快乐要寻找贝利，干掉烦恼又说做个 ending， 在这大地脚踏上去，这地气我们来个目标，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蹦蹦蹦蹦。OK，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911和 Ella 陈嘉桦所合唱的《来个蹦蹦》，是不是觉得很动感呢？自己现在要讲到的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在，其中就是剧情里面有一段是他们要去开单身 party，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拉一个远景，拍一个在船上，就是有一个大货船，就是外表看起来就是非常一般的一个大货船，可是镜头一切换，马上进去那个货船里面，进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arty，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舞台啊，然后超级多人的啊，然后那种重低音的音响那边嘣嘣嘣嘣嘣，就跟刚刚那首歌曲来个嘣嘣一样，就是很嗨。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哇塞，有钱人的 party 都是这样吗？然后那个我还记得他们是单身 party 嘛，他们有分男生和女生，男生的话就是在那个货船上面，那女生的话他们就是到一个个人小岛，就是一个独立的岛。去度假，对，我就觉得哇，有钱人家怎么这么奢华吗？就是，我们常人真的是没办法想象说他们的单身 party 是这么特别嘛。因为就像我们平常办的 party， 可能就是去酒吧喝个酒啊，然后可能去唱个 KTV， 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单身 party 了。可是对于有钱人家他们来讲的话，可能在剧情里面演的那样子的 party， 可能还不是最好的 party， 可能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一般他们正常的生活而已。但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平常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前面有提到啊，就是女主角她是出生于平民家庭嘛，所以她当她要进入有钱人家的时候，她到底该做什么心理的准备？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准备，毕竟我也没有这个经验。 对，但是印象蛮深刻的是，他就像是女主角，她在单身 party 在小岛上，她就会被一些其他的女配角们，就是一样，就是有出身自有钱人家的女生，就是冷言热讽，就是会去嘲笑说，哎，怎么这个女生去嘲笑女主角说，好像比较没有见过世面之类的，而且女主角还会被他们排挤，甚至还被欺负。我记得很有印象的是那一个，就是女主角在岛上的那个房间就被她的床上就被放了一个鱼头做警告，就是那些女生就是不想要让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这让我想到那一个有一个韩剧叫《继承者们》，就是觉得哇，有钱人家他们之间虽然说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富裕、很好、很优渥，可是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是很恐怖的。我觉得如果我要过这种一直在那边要耍心机啊，然后在那边勾心斗角的生活，我还宁愿就是过一般人的生活就好了。所以后来女主角也是受到她的朋友的启发的鼓励，然后就开始反击，去证明自己是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只要相信你自己是可以的，你只要对自己有自信，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难得到你的。而且要相信自己的价值是自己定义的，好吗？因为你就是你自己啊，别人又没办法帮你过生活，没办法打造一个你出来，懂我意思吗？对，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泰勒斯的《Ready for It》，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去面对每一天哦。 炫不完的活力，就是要你听世新电台 FM 88.1。 影视面面观， 来到了影视面面观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电影小知识呢？其实是之前有大概也有提过，是有关于电影的配乐，但今天要讲的是电影的配乐是电影一定要配备的吗？这个问题还蛮值得让人家思考的。那在单元的开始，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其实不止眼睛在看，你的耳朵也会听。除了听演员讲话，除了听背景音乐，你还会听一些音效啊，或者是一些旁白的声音。其实这些对白啊，然后音效、配乐这些声音，都会对于我们观众们在剧情上面、情绪堆叠上面都会有很大的效果。而且这些音效呢，都会跟剧情有非常大的关联，有一个互补的效果。那当然在很久很久很久古早时代的时候，还是默片的时候，还是默剧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底没有这些音效，没有这些配乐，那到底那个时候现场到底是长怎样？难道我记得之前有提过说可能现场只会有那个放映机的齿轮在尬的声音，但是后来也有人演变出来，会有现场会有可能会有钢琴演奏家啊，会有一些可能弹奏乐器的人在现场帮电影配一点音乐，配一点声音，比较不会这么干。这样其实会导致同一部电影在不同的电影院啊，甚至是在不同场次，明明是同样的电影，可是它的配乐却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可能是不同的演奏家，或者是演奏家演奏不一样的曲目。那到底这个东西到后来是怎么演变的呢？我们待会继续来介绍。刚一首听到歌曲是来自原子邦尼的《逃生口》，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而且他的 MV 也是网红黄大千去饰演的，我觉得蛮特别的。那刚刚提到，在之前默片之后演变到现场有一些演奏家，那到后来呢，就演变出了一个东西叫做剧院风琴，就有点类似管弦乐器的东西。对，那像是那种大音乐厅啊，大剧院就会 可能有些电影会在这些地方放映，所以他现场就会请一些管弦乐团，可是这个成本就非常的高，所以后来演变到剧院里面就会放一个剧院风琴，它的效果就会跟管弦乐团一样哦。然后它会放置在可能舞台前面的凹下去的地方，就是一个乐池的地方，就不会挡住观众的视线，所以他只要一个人演奏，他就可以达到管弦乐团的效果。所以其实他还是蛮省人力成本，也省器材的成本的。所以除此之外，他可以做出配乐，他可以弹奏音乐以外，他也可以加一些音效，像是一些马蹄声啊、下雨的声音，或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音效，他也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剧院风景还蛮流行的。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luz. Na, 除了从一开始的演变是没有声音，到后来是钢琴演奏家、现场演奏家，到后面的剧院风景。那再后来呢，出现一个东西叫原声音乐。原声音乐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家电影院，不管你是哪一个场次放映出来的配乐，你的音效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模式吗？同样的声响，对。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出现、怎么演变出来的呢？因为其实，音乐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螺丝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说你的音乐配的不对的话，那整个 feel 就不见了。就像是，如果你在看喜剧，他给你配一个很悲情的音乐，那就是很怪啊。然后你可能是很悲剧的场合，然后又放一个很轻快、很重摇滚的音乐，那是不是很怪？所以呢，在可能在当初剧院风琴的时候，因为演奏家不同，所以就会导致不同的情节就会有不一样的演奏方式。那到底制作这部电影的制作人或是导演，他到底要怎样去控制他想要的效果呢？其实在后来的发展呢，是可能像是有一些动画片的导演或是制作人，他们就会专门去找一些演奏家、音乐家去替他这一部片做一个专门的配乐或是主题曲，所以这慢慢的去演变出来，后面的说，我们每一部电影都会有一个专门的主题曲啊，或是原声带，这个就叫做原声音乐，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场次，你在哪一家电影院，什么时候播放的，你所有的声音都会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有关于电影配乐，它是标准配备吗？我觉得它一定是标准配备。如果说你的电影里面没有这些音乐的陪衬的话，那你整个就会很干啊！你看，就只有演员在那边讲话，那这样子不就是可能也会听到很腻吧？因为演员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在对话，然后你没有加一些音乐去衬托那个情绪的话，那整个戏剧效果就没有这么充足。那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 Lydia。 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很快的时间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啦，欢迎来到引人入胜。那我们在单元的一开始，先来欣赏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 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北极光，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北极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 那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想跟大家聊一下我的近况。对，我的近况，最近呢，开学到现在其实还蛮忙的哦，从一开学就开始忙一大堆事情。像我这个礼拜我刚回来的宿营，其实就已经筹备了很久很久，就从练舞啊，然后像以外我自己是摄影组的，所以就要帮忙摄影，然后要做一些事情。那我自己是营本部的，所以我就觉得哇，营本部真的好伟大，就是很累。然后可能来参加的小队员们也没有这么容易记得你，因为小队员当然比较会记得就是他的队服嘛，所以营本部真的是蛮累的。那当然队服他们也很辛苦，他们要连三天带着小队员去闯关，去做一些事情，还要照顾他们，就可能整个宿营下来，所有的工人们都没办法休息到太多时间，就可能睡觉时间也很少。尤其是我非常，尤其是摄影组，可能晚上大家都已经在睡觉，我们还要修照片啊、剪影片之类的。所以宿营这个东西终于结束了，筹备了大概应该两个多月吧。哇，真的每天在那边练舞啊，然后处理一些事情，真是很阿杂。那现在终于结束了，希望来参加这次宿营的广电系的学弟妹们会喜欢这一次我们所准备的宿营哦。 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回 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那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讲到这首《情非得已》，大家应该会想到，这首歌应该蛮多吉他翻唱的吧？没错，余浩我自己也是吉他社的干部，我是副社长，然后也一样，从开学就开始忙到现在，因为刚开学在忙社团博览会啊，社团博览会忙完又接着忙起初社大。社大忙完之后，现在又在忙期初表演。那社博我自己没有担任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顾摊位嘛。那期初社大的时候是当主持人，其实我自己对主持还蛮有兴趣的，所以现在才会坐在这边。但是这边是面对着录音，在录音室里面面对着机器讲话，可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面对人群去做一个主持的活动。那所以我就这次担任期初社大的主持。但说实在，我没有准备的太充足，就是可能要上场前才在那边写手卡、啊。但当然，我还是有先想好大概哪个桥段要讲什么事情。对，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是靠当场临机反应。那还好，就当天时间的掌控也很好，然后来参加期初社大的回馈也还蛮不错的。当然就得到很多回馈，就是说我主持还不错，然后还有人说我很可爱，真的是谢谢啦。听到这些回馈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办一个活动最需要就是来参加的人的回馈，这样不管是好的回馈还是给我们的建议，给我们建议当然我们会虚心受教嘛，就是之后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改掉，让我们的活动越办越好。那好的回馈就是让就是给我们一个肯定，去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这个部分做得很好，那我们就继续保持下去。所以呢，最近也很忙吉他社的事情哦，起初表演，然后我又是总招，所以还蛮忙的。那在这边也宣传一下，我们吉他社的起初表演在10月16号礼拜三中午在八峰舞台，希望当天可以见到大家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天后》，今天的引人入胜都是放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 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火，像个冷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糙。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天后。那除了刚刚说的宿营吉他社，然后我自己也有加入諮商中心的义工团，而且今年就是我从大一就加入了，那大二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当家长了。那其实要说压力大事情多吗，其实还蛮多的，压力蛮大的。但是其实諮商中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就是一个可以，虽然说我是当算是干部的角色，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我稍微喘气休息的地方，因为大家人都很好，然后在那边的气氛都很棒。那尤其最近呢，我们新的成员又加入了，所以我非常期待跟他们见面，非常期待他们的加入，然后希望在今年在諮商中心也可以好好的办了很多活动，让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諮商中心的温暖，义工团的温暖。因为我自己对于諮商物谈心理这方面也很有兴趣，甚至我之前在上大学还想要去读心理系或是諮商系，对，但后来还是选择广电系啦，因为还是比较喜欢广播。但是就像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去发展自己喜欢的东西，像是我喜欢，主要是喜欢广电的东西，所以我读广电系。那我又喜欢心理学諮商的东西，所以我加入諮商中心义工团，然后我在这学期也选了校选心理学。所以其实大家真的要好好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培养你的兴趣，因为人真的不能只有一个专长而已，在现在这个世代，你一定要培养你的第二专长，或是培养多一点兴趣，这样将来你才可以有比较多的发展的空间。 是我 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在听我节目的人，至少还有你。那今天介绍的疯狂亚洲富豪，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来看看，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蛮可以大开眼界的，去看看有钱人的生活。那介绍的一些情节音乐，希望大家也都会喜欢。那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啦，大家要记得收收心啦，明天要回到正常的轨道去上课上班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收心啦哈，今天不要熬夜到太晚，早一点睡，不然明天可能会迟到哦。那尤安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